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三集，我不跟女孩子打游戏，因为只是预热赛，没多少人关注，也没什么媒体记者，所以来的都是些不出名的战队。文静上场后就换上了自己的键盘和耳麦，他不喜欢黑色键盘。预热赛没有太多要求，因此主办方和裁判都是应允这种行为的。教练跟在几人身后说规则和注意事项。铜锣烧几人虽然是老队员，但每到比赛心态都有些崩，因此不时拿纸巾擦拭掌心的汗。他们怕输，也输不起，这场比赛的输赢关系到他们日后能否参加全国赛。教练跟对方教练笑眯眯地聊了几句后，回到铜锣烧几人面前说， 对面完全就是小学生水平，你们放开了打，懂吗？啊，他们教练就是个傻逼。 话没说完，对方教练也过来了，站到文静身后看他的键盘，还夸了句， 你这个队员挺有个性的。 嗨，哪儿啊，比不上你队员。哎，你这么厉害，队员能差到哪儿去啊？ 过奖了。 临走前，他跟每个队员握了手。轮到文静的时候，文静没有伸手，只是蹙着眉道， 我不想跟你握手。 为什么？ 我们教练说你是个傻逼。 对方教练以及在场众人全都沉默了。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 啊，不是，开什么玩笑啊。 文静的教练率先反应过来，皮笑肉不笑的哈哈笑着，满脸都是尴尬之色。 不是，这小子天天就喜欢乱开玩笑啊，我什么时候说的。 他冲文静使眼色，想让他闭嘴，就见文静抬腕看表， 10:45:35的时候说的。 对方教练笑着来的，但却是绷着脸走的。文静的教练笑着笑着捂住脸，绝望地问文静， 文静，我招你惹你了啊？你怎么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想我死啊？啊，你是不打算放过我了吗？啊，我不就骂你一句垃圾，你记仇到现在是吗？哎，你实在不行你骂回来啊。 文静看着他，面无表情道，垃圾。面对这么实诚的孩子，教练还能说什么呢？夸他吗？比赛开场，对方来势汹汹，大概是因为对方教练回去说了什么，对方战队成员开局全体进攻中路，直接越塔把法师干掉了。台下响起一片欢呼声。对方教练抬起下巴冲这边看了一眼，眉眼尽是得意。中路是铜锣烧，这才开局不到40秒他就被灭了。他担心自己起不来，便在耳麦里朝文静喊， 我先发育了，阿静你抓一下下路。 他刚说完话，才发现文静已经跑到敌方野区了。 阿静。 铜锣烧在中路，离文静最近，理应过去支援他，但是对面中路还在，铜锣烧担心自己走过去暴露文静的视野，又怕自己不过去吧，文静被对方埋伏。铜锣烧在河道放了2盏灯，才刚放完就被对方点掉了。他气急败坏间就听见单杀的语音播报，他赶紧看向文静的英雄人物，头像还亮着，没死，只是残得厉害，只剩下一小半血了。 阿静。 铜锣烧有帮助队友回血的技能，他刚要喊文静回来，就听见双杀三杀的语音播报，几个队员全兴奋了，朝文静的方向喊， 我去，牛啊， 阿静你太帅了。 对面人都傻了， 别说对面，我都傻了。 节奏瞬间被拉回，文静操作意识很强，节奏更是快，刷野清兵抓人，从下路到中路再绕到上路， 短短五分钟啊，对面掉的就只剩高地塔了。文静虽然还没初级装备，却已经可以单杀对面任何一个人。他不停地抓对方打野，抓完刷野清兵开龙，随后去下路，从草丛里钻出来，用技能把对面的辅助和射手全部收走。胜负已定，十分五十秒的时候，他们推到敌方水晶。预热赛的关注度实在是太低了，即便主持人口若悬河、妙语连珠，来看的人也都是来参加比赛的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战队们。他们坐在台下看着文静的操作，也只是认为是对面太菜的缘故，不然文静根本起不来，也杀不了那么多人。文静打完一场就去洗手间，然后出来静静的喝饮料。他喜欢喝各式各样的果汁，却唯独不喜欢喝纯净水。教练正在跟其他队员复盘，看见文静过来，有心想说什么，但一想到打比赛之前那尴尬的一幕，他又赶紧闭上嘴。其他人却是把文静围住。 哇，你刚刚太帅了， 真的，有你在我们全国赛肯定能拿奖。 对，教练说了，到时候你要去参加全国赛，嘿，你开不开心啊？ 文静听完只是淡淡地说。哦，众人瞬间有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。十分钟后，第二场游戏比赛开始，对面针对文静，把他上一局的打野英雄给办了。但是不管是哪个打野英雄，文静都玩得特别溜，他就随便挑了个打野英雄。一开局，对面就来野区抓文静，哪知道文静早就蹲在他们家的野区里了，一行人只好把文静的野给打了，准备回去抓他。文静打完野，直接就把对面的法师给杀了。他不打己方野区，专门去对面野区刷野，刷完就干个三路，对面搞不清他的节奏，被迫牵着鼻子走。不到五分钟，对面就死了28个人，其中23个人头都是文静拿下的。这一局打到最后，对面三路都崩了，比赛不到八分钟就结束了。三局两胜，文静所在的战队赢了两场，剩下那一场也就不需要再打了。比赛结束，文静收拾完装备就跟在队友身后往台下走。今晚会出决赛名单，明天还要再打一场。他们去台下坐着，准备看其他战队比赛。才刚下去，他们就遇到了几个战队的女成员。他们走过来，笑眯眯地问文静要赛区 ID 号。文静果断拒绝了。我不跟女孩子打。 为什么？ 太菜。几个战队女生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铜锣烧赶紧出来打圆场。 不是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对面太菜，他是在狂龙风暴区， ID 就是他的名字，文静。 文静还要再说什么，铜锣烧赶紧把他拉走。 好了，我们走了。 到了台下坐好，铜锣烧这才问文静， 你刚才准备说什么呀？ 他们不仅菜还丑。听了这话的众人都在心里发下毒誓，这种比电线杆还直的直男，以后要是能找到女朋友，他们就直播吃屎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